42届郑热峰奖全国青少年学生运动会闭幕仪式9月6号在平壤的青年同盟会馆举行。由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专项体育小组教师、选手和平壤市青少年学生参加了仪式。大会上，平壤市名列总成绩第一，有45名选手被评为4·18最佳选手。闭幕仪式上，向4·18最佳选手颁发了奖杯和奖章等。